军师哥哥，还念诗一首，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。嗯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这个，哦，这个。嗯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哦，桃，这个桃。是逃，这个逃，咱想不起来了啊。一路上关不定这大好的春光，顺着我这不香。哎呀呀，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将令。 在请听《盗御马》。 前面送啊，在这山岗上盼望。苍龙潭日红。 金币不破乱闯。当此时我只得心生病痛，我这里叫寻香安安的永长。 转马踏